来关注路况。现在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望京南到北高桥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颐和园第五集，妓院演外交。 每天无数的游人在颐和园的各个景点前留下影像作为纪念。公元1900年盛夏，在皇家园林颐和园里，有人也在各个景点前留下了影像。他们在万寿山前得意洋洋，他们头戴荷叶做的凉帽，在青砚坊上乘凉；他们在昆明湖里赤裸着身体洗澡；他们好奇地观赏每一座建筑，然后将它们破坏；他们抢走许多文物，拿不走的就地损毁。他们从俄国、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和奥地利带着枪炮不请自来，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八国联军。除了没有再次放火烧掉园林，他们几乎重演了1860年英法联军对清漪园所做的一切恶迹。俄国、英国和日本的军队后来在颐和园里驻扎了1年之久。1901年是农历辛丑年，这一年的秋天，按照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的旨意，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最终以4亿5000万两白银和种种丧权辱国的条款为代价，换得八国联军撤出了北京城。1901年的秋天，慈禧和光绪从西安避难归来，结束了中国长达1年之久的无政府状态。直到慈禧和光绪回京前夕，俄国人才撤出了颐和园。他们走后，颐和园甚至没有留下一块完整的玻璃。位于紫禁城东南不远处的东交民巷，北京人习惯称它为老使馆区。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这里成了禁止中国人进入的国中之国。1902年10月，住在这里的各驻华使馆突然收到请柬，邀请驻华使节和夫人觐见慈禧太后，地点正是皇家园林颐和园。受到邀请的使节和夫人们首先感到的不是愉快，而是不安。在2年前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中，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态度从围剿突然变为支持，并且下令清朝军队围攻使馆区。 清军的大炮让洋人们吃尽了苦头。当时洋人们只能躲在东郊民巷的教堂里祈求上帝的保佑，但是最终让他们得救的并不是上帝。由于慈禧太后的态度突然再次转变，在清政府的保护之下，洋人们才逃脱了灭顶之灾。回想当时的经历，他们至今还是惊魂未定。在这些使节和夫人们的眼里，慈禧太后既可恨又可怕，而且行为怪异。那么这位神秘的皇太后究竟是怎样的人？她究竟想要做什么呢？作为皇家园林，那时的颐和园还没有邀请外国使节夫人进入的先例。而1902年的深秋，在草草收拾了国门洞开时侵略者留下的残破痕迹之后，慈禧太后向外国使节和夫人们敞开了自己的家门。正式的觐见仪式在仁寿殿举行，从颐和园东宫门进园过仁寿门就到了仁寿殿，这里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听政的地方。这一天，外国使节和夫人们终于有机会亲眼目睹了慈禧太后的盛容。觐见的结果是令人惊讶的，美国人荷兰德这样描述：我们由衷地感到，这位坐在宝座上的庄严女性真不愧为标准的女皇，她明亮的黑眸仿佛能够看透我们在想什么。我们忘记了几天前的愤慨情绪，感受到了她尊严的举止和环境所引发的敬畏，不由自主地行了觐见帝后时的屈膝礼。觐见仪式只有短短的8分钟，之后在仁寿殿的配殿举办宴会。这种宴会慈禧太后并不在场，由皇后和女官负责招待。但客人们已经从丰盛的宴席和准备的细节上看出了慈禧太后的好客和体贴，餐桌上竟然也有西式的餐具和餐点，这让使节夫人们觉得慈禧太后并不像传说中那么不近人情。尽管这次活动显露着外交式的客套和城市化的热烈，但无论怎样，颐和园中的美景和盛宴似乎驱散了弥漫在洋人和慈禧太后之间的阴霾。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表明皇太后陛下渴望与外国人交好的愿望呢？于是在颐和园里，类似的觐见和游园就更加频繁地展开了。1901年之后，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被改组为外务部，列强更方便地向中国灌输自己的意志，而清朝统治者也深深地感到，外交事务已经成为关乎国家存亡的头等大事。慈禧太后身体力行，周旋于各色洋人之间，而一些留洋归来的贵族子弟也成为颐和园中外交活动的参与者。中国驻法公使玉庚的两个女儿德龄和荣龄，曾长期生活在国外，精通外语且知书达理，熟悉中外宫廷礼仪。慈禧太后听说后，立即召两姐妹进颐和园，以便与自己和洋人们交往。 德龄和荣龄姐妹给颐和园带来了清新的西洋之风。慈禧太后最喜欢他们送的法国化妆品和香水，还喜欢让两姐妹穿着西式长裙给她弹西洋琴、跳西洋舞，她也总是笑眯眯地看着。为了接待洋人来访，颐和园殿堂内装上了西洋吊灯。但令德龄印象深刻的是，在接见美国提督的前夜，慈禧太后下令把乐寿堂内桌上的玉佛拿开，说这是圣洁的东西，不能让洋人看见，怕玷污了美誉。印有罗汉的门帘也被拿下，说被洋人看到了不吉利。梳妆台则被锁了起来。慈禧还叮嘱德龄和荣龄姐妹在外国使臣和他们的夫人面前不要多言。这些举动透露出慈禧太后复杂而微妙的心理状态。也许他与外国人的交好从一开始就是无奈而被动的，是出于外交需要的一种牺牲。外国客人源源不断地进入颐和园，甚至进到他大清国皇太后的卧室里参观。后来慈禧太后对这些洋人的举止有这样一段评价：有些太太举止很不适合，他们似乎对我们中国人不大瞧得起。可是我很快就注意到，那些自以为是文明的、有教养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依我看，中国人比起他们来，倒是要文明得多，举止得体得多呢。由于接见活动频繁，朝廷还专门在颐和园东门外设立了外务部公所。据《起居注》记载，光绪28年到光绪34年5年间，慈禧每年在颐和园接见外国使臣，少则几次，多则十几次，最多的时候一次就接见了98人。颐和园从慈禧最喜爱的皇家园林变成了大清国最重要的外交舞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中华民族百年梦圆。而鲜为人知的是，在100年前，由于在颐和园里做出的一个决定，中国人曾经与奥运会近在咫尺。1904年，一个由500人组成的庞大的中国人团队出现在美国的城市圣路易斯。这一年，第3届奥运会和第12届世界博览会在美国的圣路易斯同时举办。那时候，初生的奥运会并不像现在这样风光无限，它只是作为世博会的一个附属项目举行的。中国并没有参加这届奥运会，但却派出了以普伦贝子为团长的庞大代表团参加了同城举办的世博会，而且还花费170万龙元巨资，在展会上修建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中国展馆。在这届世博会上，中国代表团的表现令世人惊叹，不仅中国展馆受到了相当的好评，有的展品还获得了金奖。正值内忧外患的清政府不惜人力物力在世博会上高调亮相，绝非一时兴起。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的经济日益衰落，国防日渐薄弱。面对虎视眈眈的列强，清朝统治者只能寄希望于依靠外交的力量扭转国家的命运。大 当颐和园的外交活动初见成效之时，第十二届世博会的举办又为这一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提供了好机会。于是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颐和园里，慈禧太后亲自做出了参加世博会的决策。她甚至选择了自己这个帝国中最尊贵的人作为国家形象的代言人。美国使节康格的夫人多次去过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很熟悉，甚至说得上是崇拜。为了让美国人了解这位中国的女皇，康格夫人请求为慈禧太后画一幅肖像带到世博会上展出。作为中国最尊贵的女性，画像本不能轻易示人，更何况是让洋人观看。然而出于外交的需要，慈禧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她同意了康格夫人的建议，并热情地接待了来自美国的女画家凯瑟琳·卡尔。卡尔被安排在颐和园旁边居住，为了完成画像，卡尔在颐和园流连的时间将近十个月，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公元1903年8月7日，美国画师卡尔来到了颐和园，这是慈禧太后指定的吉日。卡尔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详细描写了他在颐和园里的经历。 在颐和园门口，我换上了带红色罩套的宫轿，我们被抬着穿过各种各样的庭院和花园，来到了一个较大的长方形的院落，里面满是珍稀的开花植物和许多漂亮的灌木。 这个院落就是慈禧太后的寝宫乐寿堂。卡尔看到的那些漂亮的植物是玉兰、海棠和牡丹，寓意玉堂富贵。乐寿堂院落群南临昆明湖，北靠万寿山，是颐和园生活区里最大的院落。乐寿堂院内有前后两进院和东西跨院，大小房间共49间，全部由走廊连接。院内的东西配殿有10间房屋，是女官的寝室。后院一排9间北房，则是慈禧存放珍宝的库房。乐寿堂东边的偏院叫做永寿斋，是总管太监李莲英的住所。在西面院墙上的这个小门通向乐寿堂，这样这名忠诚的奴仆就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随叫随到。乐寿堂大殿在水木自亲码头后面，坐北朝南。大殿的前面安放着一对铜鹿、一对铜鹤和一对铜瓶，取其谐音，寓意六合太平。一扇玻璃门后面就是这座寝宫的正厅。乐寿堂正厅内居中放置的是皇太后的宝座，宝座的前面铺着地毯，四周安放香炉。宝座的后面是由12扇玻璃隔扇组成的宽大屏风。宝座两旁的大瓷盘里曾经每天都盛着新鲜的应季水果，这些水果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熏殿闻水果香味的。据说慈禧每年用于熏殿的水果多达4万公斤。乐寿堂的西套间就是慈禧太后的卧室。卧室的西墙上挂着一块写有镀金寿字的大玻璃镜子，旁边一张明黄色装饰华丽的炕床占据了一角， 床边上是一张四角安有轮子的西式造型的沙发，而缎面上的刺绣却是东方风格的兰花。镜子下方的架机上摆放着一排洋人和大臣们进献的西洋钟表和饰品摆件。慈禧喜爱钟表，据记载在乐寿堂中共摆放了85座钟，就连卧室里也放了好几座。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些钟表的吵闹声中，慈禧太后如何能够安然入睡？ 我是注意到一阵突如其来的沉默之后才觉察出来的，赶忙回过头去看，就见到一位娇小可爱的贵妇人满面笑容地走出来。太后脸上的微笑完全把我征服了，我不由自主地把她典雅的手指抬到了自己的嘴唇边，这是礼仪所无的，是我对她出乎意外的魅力所发自内心的赞美。就在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殿内的85座钟以85种不同的方式报时了。上午11点，作画的吉时到了。 大概还没有人这样近距离的、这样放肆的打量过大清国至高无上的皇太后，更何况这是一个来自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人。 我举起炭笔，在这位中国的皇太后平生第一幅肖像的画布上落下了第一笔。所有人都鸦雀无声地站在四周，专心地注视着我的每一个动作，因为只要与太后有关的事都是庄重的仪式。有那么一会儿，那85座钟的最轻微的滴答声都仿佛大教堂的钟声在我耳边轰然作响。炭笔落在画布上，听起来就像是大型锯子在锯木头。接下来，幸运的是，我的兴趣上来了。于是，除了我的绘画对象和我的工作之外，我对其他的一切都浑然不觉了。 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颐和园》第五集《妓院演外交》。 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强你赞强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正处处夸美朝。 美朝 Miracle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颐和园第五集，进院演外交。 第一次绘制肖像的时间持续到那天中午，慈禧太后似乎并不急于尽快完成肖像，而是更热心于招待卡尔，享受颐和园内的一切。当天下午，慈禧太后邀请卡尔到德和园看京戏。从乐寿堂沿着这条走廊，可以直接到达位于乐寿堂东侧的德和园。像这样的走廊把乐寿堂和园内各个主要建筑都连接了起来，这样慈禧太后出行的时候就不必担心日晒雨淋。德和园内的大戏台高达21米，共有3层，被称作福禄寿三台。一层是人间，中间是神道，上层是仙境，一层台底下被比作地狱。在戏台上能够同时表现天地人间不同空间的情景。在戏台的中心有绞车牵引的绳索贯穿上下，将绳索拴在演员身上，就使得角色能够轻而易举地上天入地。由于内部机械年久失修，这些奇妙的景象今天已经无法再现。 我观察戏楼的结构时，太后显然注意到了我的行动，她走下御包厢的台阶向我走来，她亲自登上舞台的台阶，要我跟在她后面。我们穿过舞台，太后建议我最好参观一下上面。这2层在中国民间的戏院里并未流行，上第2层，由此再上第3层的楼梯都在布景后面。太后亲自走上去，她踏在陡峭难行的楼梯上，显得跟我一样轻松矫健。太后向我说道，没准儿你以后再没眼福见到好的中国戏楼了。 大戏台的对面是怡乐殿，是慈禧太后看戏的地方，宝座就设在殿的正中。 那时宫中的京戏演出经常是一演好几天，所以慈禧太后更愿意在能够选择各种随意姿势的里间窗边的炕床上看戏。慈禧太后酷爱看戏，表演出色的演员不仅有丰厚的赏钱，甚至还能得到官爵。而来这里演出的戏班也都心照不宣地遵守着一个原则，那就是所有剧目里的太后必定是正面形象。慈禧的爱好极大促进了京剧的繁荣，德和园也成了当时中国最兴盛的大戏台。当时享有盛名的杨月楼、谭鑫培等许多名角都在这里演出过。并不懂中国戏曲的卡尔被戏台的巧妙设计所折服，而那些极富冲击力的色彩、声音和造型也令卡尔耳目一新。中国皇室在皇宫禁院里的生活因为极富神秘色彩，不仅令国人神往，也引起西方人的强烈好奇。为了满足这种探秘的渴望，1904年中国参加世博会的时候，主办方希望布置一套清王朝的皇室内宅供观众参观。但是帝后的深宫内廷是不便向外国人展示的，代表团团长普伦贝子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了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案，就是复制一套自家的客厅和卧室。当时的英文报章兴奋地报道，普伦王子住室华丽的复制品位于英国和比利时展区之间，斜翘的屋顶四角向上翘起，色彩灿烂，是博览会上东方建筑的漂亮样本。一套贝子住宅的复制品已经让外国人惊叹不已，赞赏有加，为华夏大国挣足了面子。由此也许就不难理解，慈禧太后希望用颐和园的绝妙建筑和奇美风景来征服美国画家卡尔的良苦用心了。昆明湖占据了颐和园1/4的面积，夏天荷花开放，景色迷人。卡尔曾有幸上过慈禧太后的游船。 船从船坞出来，早早等候着。他们从水木自清码头上船，慈禧太后先走上船，坐在黄色的宝座上，皇后、公主和女官们也都上了船，坐在旁边的垫子上，而太监们都站着划船。我们划过湖面，再回过头来看宫殿、牌坊，既有寺庙的山，奇异的玉带桥，突入湖中的美丽的汉白玉平台，简直就像是仙境。 慈禧太后经常要卡尔停止作画，要他一起散步和游戏。慈禧对卡尔的态度也像他的外交政策一样摇摆不定，一方面宽容大度，极尽地主之意，但另一方面又始终存着防范之心， 他甚至吩咐德林悄悄监视卡尔的举动。但无论如何，卡尔得以无所限制地尽情饱览了颐和园的美景。在不同的园林景色中，卡尔发现了不少与西洋油画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色彩和构图，也真切感悟了中国园林艺术与中国绘画一脉相通的布局、意境和神韵。慈禧太后很快对坐在宝座上被临摹失去了兴趣，这时候她迷上了来自西洋的照相术。由于当时的照相机不够灵活，所以在调整焦距和构图的时候，机器不动，人动。从1903年到1906年，慈禧太后共拍摄了786张照片，其中大部分是在风景秀丽的颐和园拍摄的。慈禧最喜欢把自己扮成观世音菩萨，正如她喜欢别人叫她老佛爷一样。对于来自西洋的新鲜玩意儿，慈禧始终不乏好奇之心。1902年，慈禧从西安返回北京后，就在颐和园里架设了首条皇家电话专线。慈禧还收到过一辆小轿车，据说是袁世凯送的生日贺礼。这应该是中国第一辆进口小汽车。但是慈禧认为司机坐在自己的前面是大不敬，要求司机必须跪着开车。因为实在没办法操作，所以这辆车只能成了摆设。1904年，慈禧准备在颐和园举办自己70寿辰的万寿庆典，可就在这时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中国的土地，在中国的东北大打出手，而清政府却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宣布严守中立。慈禧太后50岁那年爆发了中法海战，60岁的时候恰逢中日甲午战争，70岁又赶上了这场日俄战争，这让慈禧很是不快。她恨洋人的不讲情面，让自己每逢大寿都不能尽兴。日俄战争结束后，原来被俄国占领的中国领土全部割让给了日本。这艘永和号小火轮是日本人送给慈禧的礼物，用来答谢清政府在日俄战争期间给予日本的配合。日本对俄国的胜利还让清朝官员们得出一个结论，这是立宪国家对专制国家的胜利。1905年，慈禧太后下旨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君主立宪，但是革命党人却对这种不疼不痒的改良姿态不以为然。9月24日，五大臣乘坐的列车被革命党人炸毁。9月25日，五大臣中的三大臣赴颐和园向慈禧太后面奏事情经过，慈禧太后听后凄然而泪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颐和园的围墙又加高了30。现在人们还能看到加高的围墙上这道清晰的印记。在颐和园里度过了9个多月的卡尔总共为慈禧太后绘制了4幅画像，这是最早完成的慈禧太后朝服像。这幅画像笔法细腻，色彩丰富，但是有一点却与一般西洋油画不同。按照西洋画法，人物的面部应该有光线投射造成的明暗对比，但是慈禧太后认为脸上的阴影一半黑一半白，好像阴阳脸儿，不如中国画好看，所以画像最终画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这幅慈禧画像被送往1904年的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画像展出之后引来观者如潮，成为世博会上轰动一时的新闻。慈禧太后朝服像被作为大清国的礼物赠送给美国政府，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举行了盛大的接受典礼。这幅画的原件至今仍然被珍藏在美国国家博物馆。老佛爷画像被外国人赞美之日，正是清政府的统治风雨飘摇之时。而中国代表团在本次世博会上的风光，也成为大清国留给世界回光返照式的最后亮相。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颐和园风貌依旧，他还在承担着王朝最后的使命。7月24日，是光绪皇帝的万寿庆典，他照例在颐和园接受祝贺，在德和园陪慈禧太后看戏。10月12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仁寿殿接见了英国公使，这是清政府在颐和园举行的最后一次照顾活动。一个星期后，慈禧和光绪像往年一样告别颐和园，回到西苑，也就是今天的中南海，从此再也没能回来。1908年11月14日，38岁的光绪皇帝驾崩。一天之后，74岁的慈禧太后去世，3岁的溥仪成为大清国皇位最后的继承人。1908年12月19日，隆裕皇太后传下懿旨。皇帝尚在冲陵，一时未能临幸颐和园。至此，清皇室明确宣布停止对颐和园的游幸。颐和园继续保持着神秘，世人仍然充满着对慈禧太后、对这座最后的皇家园林的好奇与想象。 本期打开文化之门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 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找到八大祥，买上八块布，坐上八件马褂，来到街市以上，也不知谁家的大掌柜的二掌柜的把我的马褂买走，换成了银两。来到八大祥，点着名的要，点着样的挑，是价码太高，人家的挑费是大，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要记着，电大欺客，客大了欺商，人家那挑费是大，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要记着，电大欺客，客大了欺商。我看我还是上街转转，做什么生意都得算算。我看我还是上街走走，市场以上是什么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有有有有有做官的为官的，非官的挂件的，推车的担担的，卖煤的卖炭的，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烧米油条的，卖茶鸡蛋的，这不也有卖不头的，这不也有卖不头的，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吆喝着买了 A68，吆喝着买了我这不大件的吧，是喽，不要那一装，只有来者一装，这个装装件件不一样了吧，不要那一块，只有来这么一块，不要那一点，只有来这么一点，你瞧的这块布，你看看身板色，是没有包边没有褶，是没有窟窿眼，啊，那是本色白，啊，这是一种青，这本是上海阴丹，是灵不尔的， 是 智力多么的云，是智力多么的细，是智力多么的好，是智力多么的密， 哎， 啊，不提这种青，要单提这种黑， 哎， 它怎么那么黑呀， 啊， 它怎么那么黑， 为什么， 您说怎么那么黑， 我哪 是黑中透着亮，啊，亮中透着黑，它是黑有两耳的，那黑的像张飞，那黑的像李逵，那在堂堂的有一位黑警得呀，啊，您说黑不黑呀， 黑， 啊，哪还没他黑，啊，东山送过炭，西山采过煤，他是开过两间煤厂子，卖过两间煤，他是当过两间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您 说黑不黑呀， 啊， 哪还没他黑，他不提这种黑，他单提这种货，要买这种布， 是啊， 丁儿当儿拐弯抹角来到了，来到北京城，讲究八大祥， 八大祥， 什么是八大祥？什么瑞丰祥啊，瑞麟祥啊，广盛祥啊，颐和祥啊，祥一高啊，廊坊头条，左北朝南，还有一个先祥一呀，啊，到底哪儿买？啊，站在柜台外， 说 点着名的要，点着样的挑， 叫什么？ 大洋也得五毛六啊， 毛六一， 大洋也得五毛六啊。来到我这个摊儿，一个样的货，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谁也不卖。大道边啊，小道沿啊，小门脸儿，小四合院儿，小布摊儿啊，碎布头啊，零布牌儿啊。 对， 来到我这个摊儿，那位先生说，卖布头的多少钱一尺？ 多少钱？ 站稳了脚儿，我讨讨尺寸，我讨讨尺寸，你听听价儿吧。一讨为五尺，两讨为一丈，三讨一丈五，算你一丈四。 为什么呀？ 稍大尺寸，稍花点儿啊，多少钱一尺？您给一毛八一尺，您合一合 啊？ 您算一算， 嗯， 它是有本儿没本儿，它是有砖儿没有砖儿啊？一尺一毛八，十尺一块八，四尺打四毛，四八三毛二，那九七毛二，总共十两块五毛二。 这账算 五毛二分咱不要了， 不要了， 两块钱不要。不要不要紧，额外的升值还得让了他， 还让 这不两块钱，我狠了狠了吧，两块的大洋打破了他， 为 了去两毛让两毛，您给一块六， 掌柜的 去一毛让一毛，您给一块四， 别让了， 再去两毛，您给一块二， 敲门， 再去两毛，干脆一块钱， 掌柜的 这不一块钱，那位还 别让了。 我去一毛让一毛，去一毛 找 一 会儿， 我去一毛让一毛， 再让 毛就 让 一 了， 去一毛让一毛，白拿去了。 盛夏八月在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八月的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周一，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